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泰伊斯》和话剧《李尔王》将于近期相继和观众见面，来听报道。 说起歌剧《泰伊斯》，不得不提的是这首《沉思曲》。作曲家马斯奈用具有强烈对比的音乐，表现出交际花泰伊斯与圣女泰伊斯的迥异心境。这一版本的《泰伊斯》将在2月2号到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歌剧之王多明戈将再度来到北京，饰演男一号阿塔纳埃尔。歌剧《泰伊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同名小说，表达对于灵与肉的冲突、信仰、人性的深刻思考。作品的象征内涵与哲学意味，在这一版的歌剧中将通过木质、金属等不同质感的舞台，融汇东方元素与古典元素的服饰加以展现。而1月20号开始，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再度上演。这部大剧院版的莎翁名作最大的看点就是强大的主创阵容。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将饰演男主角李尔，演员阵容中还有仁义的大情一卢芳。这部戏的导演是刚刚成功执导了四川话版《茶馆》和契诃夫名作《樱桃园》的李六乙，服装设计则是日本设计师和田惠美。本剧所有的服装都是手工为主制作，将呈现出强烈的质感。这部话剧将持续上演到本月28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文化新闻。中国爱乐乐团2017-18音乐季交响音乐会将在本月20号到27号在中山音乐堂上演。本月21号，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这场音乐会，马利肯将会把莫扎特、威尔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跟摇滚融合在一起。由杨立新和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本月25号将在世纪剧院再次与观众见面。这部剧讲述了戏班后台发生的一日故事，打破了常规的舞台空间意识，将舞台进行了180度大翻转，一向神秘的后台变成了向观众开放的舞台。《千与千寻》90让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将在本月27号在北京剧院上演。全景科幻大型演出《远去的恐龙》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演出将持续到2月12号。已经成为品牌的朝阳公园大马戏将于2月16号到21号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为春节庙会增添世界风情的绚丽。新春版朝阳公园大马戏汇聚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马戏杂技大师，以及魔术师、舞蹈家、肢体表演者和小丑们。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为大家预报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云量减少，天气转晴，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天气仍然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阴天见多云，东南风1到2级，气温是零到零下1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零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学上班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是零下5到零下2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他是2015年伪装者中的日本兵，他是2016年欢乐颂里的硬琴，他还是2017年琅琊榜里的小侯爷，他就是一年一个台阶的吴昊辰。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走进吴昊辰的成长之路。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欢迎吴昊辰，昊辰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欢迎昊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觉得昊辰看上去比你 啊干嘛 有内涵多了， 没法比。 看人家多稳重。 是，其实我们说每一位嘉宾来了以后啊，有的习惯都会不一样啊。有的嘉宾爱好聊啊，然后呢可能在导播间就开始跟我们一直各种各种的聊。昊辰呢，我发现他这个到了直播导播间以后啊，在那闭目养神，他会呢，就是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闭着眼睛，你是在想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就简单的睡一会儿啊？ 没想什么。 就是简单的闭着眼睛、 就是、 休息一会儿，要准备。开始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了，让自己静一下，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你想问的是不是，就你每次在工作之前，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比如说你从一个采访到另外一个采访，或者是从这一场戏到下一场戏，你的习惯是什么？ 就是采访和我们说活动跟拍戏还是不一样。 嗯嗯， 在拍戏过程当中，可能说需要安静的时候比较多。 嗯嗯嗯， 因为。集中几个月或者说几天的这种拍摄过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把你的力气泄得太多，你在镜头前或者你在表演上，你没有再有力气，为角色释放了， 对， 那可能活动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会。我感觉活动比拍戏更累，我感觉比，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像我刚刚在那儿养一会儿，其实不是说想些什么，是为了让自己不想什么。 嗯， 因为一会儿咱也要聊天， 对， 就是不想什么，一会儿咱才能就是什么都能聊得出来，先清空一下。 我觉得挺好。 嗯， 其实那个昊辰一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演员。 嗯， 哎呀。硬琴嘛，对吧？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其实他生活当中跟他所演的这些角色，包括刚才提到琅琊榜也好，包括伪装者也好，他还是一个可塑性特别强的演员，就是他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很不像你自己，真的，就是他一进来你想很帅气，一个大男孩很阳光。 那我问一下你这几个角色啊，你觉得像硬琴也好，小侯爷也好，他其实身上，小侯爷当然他也是有一个变黑的过程啊，有一个黑化的过程， 但是很不一样这些角色。 对，你觉得哪一个人的这种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的性格的话跟自己会更贴切一些？ 都不太贴，都 不太一样，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都不挨着。 哦， 两戏难演着了。 就好，那一会儿我们也聊一聊，因为这个昊辰也说过，说作为一个演员应该不断的去拓宽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觉啊，我们也聊一聊昊辰他是如何去做的。那咱就先从头聊一聊吧。我想昊辰，你是从小就是有这种艺术细胞吗？或者是家里人有这种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吗？ 没有，就是家里人一直还是朝这个国之栋梁去培养。 就是普通好学生的方向。 就是现在大家在期末考试前，我们不是看朋友圈里好多那种父母吗？比如发张图片，说撕的稀巴烂的那个卷子，让你留言说孩子要期末考试了吧。是不是父母对你学习管的也挺严的？ 挺严，就是那会儿主要是学业，跟父母最多的不愉快也是因为学业，然后父母花的心思最多的也是在学业上。但是后来反正就也不干这个，就开始走向另一条路了，戏文从艺。 你是从 什么时候 开始？ 高三。对，就基本上这书都快念完了才打算改行。就实在说不服自己了。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初中的时候还是我们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拿着奖学金的。到高中的时候呢，还是我们这个 重点高中，但就是没拿九年金了。 嗯嗯嗯。 但是到高一经历过一次理转文， 嗯， 我本身报的文科，嗯，父亲非得让学理科， 哦， 那 OK 改回到理科， 哦， 改回到理科呢就发现这事强拧不来， 嗯， 也学文科吧， 嗯， 学文科反正成绩刚开始还很好， 嗯， 然后就是老师也想坐第一排的嘛。 哦，对对对， 第一排的， 嗯， 后来就又进了一步， 嗯， 就坐在老师旁边了。 这一看就是这一步变化就比较大了， 也成长 了。我估计你父亲当时的 那个想法也是有一种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学理，是有这种想法吗？ 对，就是这父母的想法，就男孩你学文， 嗯， 不太靠谱，你不知道， 嗯， 不好找工作嘛。 哦， 其实说对于你的要求其实是没那么高， 嗯， 那你这一步就是怎么跨出来的？就是你这些年你本来还拿奖学金的啊，又是重点学生的，然后呢怎么就决定哎呦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跟艺术相关的这个工作啊，嗯？ 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版本。 哦，很多版本。 今天再来一个，挑一个，挑一个版本。 我自己也总结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几个版本当中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就可能现在我23岁， 嗯， 我也总结不好究竟是我那一步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嗯， 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能总结的最靠谱的一个答案， 嗯， 是一种双向选择。 嗯， 就是你说不清你那一脚是怎么迈到这儿了， 嗯， 你也不确定你迈到这儿会怎么样， 嗯， 但是当时你就根本就没想这事儿。 嗯， 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是人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去想这事能不能成啊，或者说能不能好啊， 嗯， 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嗯， 我现在去回想我一个理由都想不起来。 嗯， 我一个这个想法都总结不好，我就觉得它是一种选择吧。 哎，我特别同意一种感觉，就我回忆那时候我考传媒大学的时候， 嗯， 我原来连这个学校我都不知道。 我一样 完全不知道。然后我一个朋友就我同班同学， 嗯， 说哎你不是很喜欢朗诵吗？有一个学校专门教朗诵。我那是什么学校？ 大学里。 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有个中国传媒大学可以教说话的。 嗯， 然后我爸呢就是到处就找这个学校，就给人打了一个电话， 啊， 给人寄了50块钱。 啊，干嘛？ 要招生简章， 啊，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学校，所以我特别理解浩辰， 啊， 就那时候你完全是懵的， 啊， 就是你可能也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父母也怕你说你到时候没学上，然后你现在可能有个挺想去的学校，那咱就先了解看看。没想到咱们当时学校这个就给我寄回来了，就拿 EMS 给我寄回来了。 啊， 其实寄着50块钱什么意思？就是您拿这个钱帮我寄一快递。 哦， 都来不及了，就看我那电视底下走字儿。 对，明白。 所以其实我跟浩辰，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想法， 嗯， 就是你其实你很难想，你回忆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步是怎么走出去的。 那你那时候是知道自己要考中戏吗？ 啊， 不知道，就是考表演。 啊，就是， 到这边一报考的时候，发现那么多学校可以报。 对， 嗯， 因为就是你现在也网络也发达嘛， 嗯， 那你身边有一些也跟你一样的小朋友们， 嗯， 就大家都报这事儿。 嗯， 你就跟着一块来吧。 但是我知道你是之前来过一次，来过一回北京，来闯荡过一段日子， 对 是吧？ 就是考试， 嗯， 但是第一年没考上。 哦，你还第一年没考上？ 对，第一年没考上， 但是 又考了一年， 就是没放弃，就觉得那一年应该是不是有一个清晰的我要考的目标了？嗯，就是那一年没考上有。 第一年结束之后有了， 嗯， 第一年就是为什么他要坚持再来一年？ 嗯， 第一年完全就胡来的， 嗯， 胡来的，自己不知道。 啊， 说实话，当时有几个学校，如果说当时能上的话， 也就上了， 一定就让我去了。 嗯， 所以说我还牵扯到一个，就是我高考没参加第一年。 嗯， 就我知道，其实我不是，我拿了挺多证回去的。 嗯， 然后包括戏剧学院当时是没拿到本科的证。 嗯， 拿了挺多证回去的，就是在我父亲看来已经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哦， 就是知道放你去玩的。当时我为什么来北京呢？是以夏令营的名义。他说我这十几年没离开过鹤岗市，我说你出去参加一夏令营，结果一看这事还招掉。 嗯， 一看这事还招掉，然后第二年我就知道他俩肯定得让我高考。这一高考，你知道老家那个上学， 嗯， 送学子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我们那儿也一样。 对，一定就是到时候你这，而且我当时拿那证，学校又不丢人， 对， 不丢人， 是 不是？只是不是中戏。其实很多学校证咱不点名， 嗯， 但是不丢人的， 嗯， 到时候其他的什么叔叔大爷家孩子都走了，上面同学都走了， 嗯， 你说老两口一看，这儿子差不多学校走吧， 嗯， 我也怕我一心软就走了。 嗯， 结果4月份一张车票，我说不行，我得撤。 嗯， 我得撤，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直到高考结束6月9号吧，差不多6月10几号回家。 嗯。 嗯， 哎，但是那个 这是哎呀，其实有时候你很难讲这是什么原因，它就是这是命运吧。 对对对，但是说实话，你第二年再考的时候顺利吗？ 非常顺， 嗯， 没有一个不拿证，而且拿到证必是好名次， 嗯， 是吗？ 所以那时候你父母什么反应？ 哎，很安静。人是这样的，就是你设想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就是在复习文化课那段时间，因为我文化课本身好嘛， 嗯， 而且艺术的文化课又低，所以说回去合着我就没上学，每天在家就是睡觉， 嗯， 每天在家就是养着养身体，感觉这段时间亏待自己了。所以养身体这段时间呢，脑子里无数次设想过， 嗯， 如果这次如愿以偿了， 嗯， 会是什么样？ 对， 我现在清晰的记得就是那天在沙发上。我父母坐在沙发上， 嗯， 我在我的房间打开电脑， 嗯， 因为这边群里也不断在说消息，大家在共享这个消息的时候， 嗯， 我突然一查列表，什么专业课通过， 哦， 非常安静，没有你这声 哦， 非常安静，看完了，然后回去跟我父母说， 嗯， 我说爸妈， 嗯， 那个通过了， 嗯， 啊，通过考上了呗， 啊， 对，是考上了， 嗯， 然后三口人，反正他俩挺，嗯，哎，行。谁会考上了就没了， 没了， 这一夜就很安静过去了， 也没摆个宴庆祝一下什么的， 啊，那是后来了， 那是后来了，就是真正 的规矩 啊，真正的就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以后要上学了，然后 很安静，就是当时甚至都想过，就是说我们当时几个好朋友在一起， 嗯， 如果谁能上谁不能上， 嗯， 大家会在一起聊呀， 嗯， 怎么怎么样的， 嗯， 都没有，就是这样， 哦， 嗯，所以现在其实你进入真正踏入到这个电视剧这个圈儿以后，现在回忆起来说，上学那段时间的苦都不是什么了，就相比， 啊， 就一点都不苦了， 没觉着苦。 嗯， 这个我还老想忆苦思甜来着， 嗯， 但是我发现我没素材，嗯，这个确实是90后的一块缺失。 嗯，哎，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你是从进入到学校以后，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觉得我要出去， 要开始拍戏， 要开始拍戏，要干嘛去了？ 没想这事儿，我已经做好10年舞台的准备了。 嗯，对，他演了好多话剧，我看到 进校门，我老师就告诉我， 嗯， 吴浩辰，你最好吃的一碗饭在35岁以后。 嗯 啊， 我老师说的，就你最好吃的， 哦， 人没说你35岁之后才能吃饭，人说你最好吃的一碗饭， 嗯， 35岁以后， 嗯， 我那10年我干嘛呢？我一算，我23毕业， 嗯 嗯， 考团。而且本身上了戏剧学院之后， 嗯， 爱戏剧爱的就不成了， 嗯， 就是每天就疯了。 哦， 喜欢舞台， 喜欢太喜欢舞台了， 嗯， 所以，我这也挺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挺遗憾，就是因为拍《琅琊榜》的时候错过了这个 大毕业大戏， 就也没错毕业大戏， 嗯， 演完毕业大戏，老师才让走， 嗯 嗯， 错过了几个剧团的考试， 嗯， 哦， 对，就当时就是想考剧团， 就是你合着都已经演了《欢乐颂》了，演了就接了《琅琊榜》什么的，都还想着考剧团， 对，嗯，当然得考剧团。就想考剧团， 嗯， 哦， 就毕业的时候要考剧团， 嗯， 同学们都就是撒一帮俩一会儿都去了， 嗯， 去， 啊， 我请假请不下来，正拍着榜二呢， 嗯， 就请不下来，没去成，然后这个就当时做准备就是嘛，就是10年话剧， 嗯 嗯嗯， 10年话剧，而且我的老师，我其中一位表演老师傅玉峰老师， 嗯， 8年俄罗斯把最正头的斯坦尼学回来的， 嗯， 跟我说一个演员不管你是不是天才， 嗯， 10年舞台路谁也躲不过， 嗯， 哦， 就必须10年舞台锤炼出来， 嗯， 那会儿我也拍一戏叫俄狄浦斯王， 嗯， 演俄狄浦斯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这文化就已经叫死了劲了， 嗯 嗯， 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 哦， 从来没有那么轻松， 认准了一个目标， 拿到了一个主意之后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 嗯， 结果后来破局 啊，哦， 破局 、 嗯， 就破 离开舞台了，然后现在又开始乱了。 哎，但我觉得就是人就是走的过程当中，他总会有来来回回嘛， 嗯，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著名的演员，他每年还要演一个戏， 对，你会 好多演员都会， 你会有想办法说我会有想好，嗯，哎呀，我这个没有实现自己的10年舞台的愿望，那有什么办法？ 一定实现的，10年一定实现， 嗯， 你一定要实现， 我一定必须实现，不止10年。 嗯， 我当时只是说10年舞台是说能成为一名演员， 哦， 嗯， 我要为他付出这10年， 嗯， 哦。 但是这10年也说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嗯， 咱们顺势而为， 对， 你也要说，也别非得较那个真儿， 嗯， 人现在非得找你去演戏，而且说是电影电视剧也是 对对对， 也是就是题材嘛，你也是在演戏， 对对 对, 对, 对吧？其实我挺不赞同说什么就是一定舞台啊， 嗯、 然后镜头啊， 嗯、 一码事儿。 嗯 你要真细分的话，电影电视剧也不是一回事儿。 对对 对吧？你这没法细分。 嗯 表演就是表演，戏剧就是戏剧。 嗯 同宗同源。 嗯，所以那当时你的那个破局。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很多报道当中会看到的，就是你一次去实习去伪装者当中演那个日本兵那个事儿，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今天跟我们讲一讲啊。 非常无聊的一个故事。大家老好问，就是大家挺关心，就是你怎么这么幸运，你凭什么？ 对啊， 没凭什么 啊， 你说就是上大学那会儿 啊， 就正常上着课 啊， 快期末了， 嗯， 老师就随口问了一句 啊， 说你们毕业，你们放假都干嘛去？ 啊， 就说干嘛干嘛去？ 嗯， 说你们想去剧组看看吗？ 嗯 嗯， 想啊想啊，都说想， 嗯， 这事儿就过去了。 嗯， 汇报演出结束之后，老师又问，就这回就一本正经的问了， 嗯， 我给你们联系好了几个剧组， 嗯。 你们以后很多人要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工作，你们现在大二刚刚开始， 嗯、 大二上的寒假嘛， 嗯， 要不要去看一看？ 嗯， 这会儿就一半人已经不吱声了，剩下人就举手，剩下一下举手说、 嗯、 那我就举手啦、 嗯， 我就说老师，那我想去看看。 嗯， 然后老师就是联系了几个剧组， 嗯， 您记得还有哪几个吗？都记不得了吧？ 其实我记得，但不点名了。 反正就他演的也火了，反正。 哎，对啊， 这个伪装者确实是，要说这也是这运气吧。 这是运气。 我跟其他三位同学就被安排到了伪装者剧组 啊、 嗯。 然后其他的可能这三个人这个组，那五个人那个组、 嗯、 就都放出去了。 嗯 嗯。 然后到那儿之后就是就。群众演员嘛， 嗯， 就每天就是人家群众演员这人职业呀、啊， 嗯，对， 扎水壶啊、包啊、椅子什么，我们几个打懂啊，就整天搁那撅着、 嗯、 站着，搁那跑，然后跑吧，还是现场制片还得撵我们，还碍事儿啊，人家干活呢，就成天跟兔子似的撵。 啊， 他那会儿我就成天跟导演后面蹲着， 嗯， 然后后面蹲着，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化妆的这个哥哥姐姐们看我要是可怜了，就把他们的化妆箱说弟弟你坐， 嗯， 我就能蹭着人一会儿， 嗯， 坐一会儿，人家要是回来呢，我也挺懂事的，我起来快你来坐，你来坐， 嗯嗯， 待了几天也不知怎么着，当那副导演就给我扔张纸，说这戏明儿你拍，就是你们现在大家能看到那场戏、 哦， 就是明儿你拍。 嗯， 哎，我说那就拍吧。 嗯， 因为说实话，当时去一点压力都没有。 嗯 一点压力没有。伪装者， 嗯、 当时就想，你听到这名字 啊， 哦、伪装者，你知道吧？因为当时其实其他同学还拍了好几部大戏，咱都不点名了、 嗯， 真的全都是大戏。 嗯， 哦， 知道吧？ 嗯， 所以当时。 没啥压力。 凯哥、东哥还没现在 这么火， 这么红呢。 对， 嗯， 就胡歌， 嗯、 胡歌、师哥一个。 啊， 其中当时我记着我们同学去另一部戏， 嗯， 大腕十个以上。 哦， 这种大戏咱不点名了。 哎，对，赶紧的想哪个大腕。 所以说在那儿就跟人家就学习， 嗯， 初成名都不怕虎吧、 嗯，对。 现在想想，有的时候可能挺多不周到的地方， 对。 但是学生嘛，也没人在意，你知道吗？ 嗯。 就拍了，很顺利就拍了， 就是让你直接一上来就跟胡歌就对戏了。 对呀、 啊，你那时候也没紧张，不害怕啊、 就是？我没跟你说，人没有压力或者没有目的的时候是不紧张的。 啊、 不是，就是我一直也不紧张。 嗯嗯， 就是不是说当时魂不紧张、 嗯嗯， 现在我跟谁拍戏我都不紧张。 哦、 嗯， 我挺幸运的，我这几部戏吧、 嗯， 其实我的作品产量不高。 嗯 嗯嗯， 就是同时跟我出道的我们这些同学也好， 嗯、 朋友也好、 嗯， 那履历表都两三页了。 嗯嗯， 我现在一页写不满。 嗯。 别说一页半页写不满， 为啥呢？ 就是能你们能说出来名了，就是我演过的全部了。 但是我、啊、那你是都主角啊，时间长啊，站的时间。 是啊，你看你这句，哎， 对呀、 啊。但是我跟你说啊，是这样，他刚才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这导演就让他演了。我看过一些报道，就说其实李导当时李导是很烦人就。蹲他后边的 非常烦， 是吧？ 非常烦， 而且 拍《琅琊榜二》的时候，他撵过我两次。 哦，就是 他可能是越来越烦我了。 合着，因为所以当时你蹲在那，他没撵你，这个是很多人都很意外的。 嗯， 而且好像 圈那人比较意外。 对对对， 喜欢撵人。 哎，而且就是他虽然没撵你，他当时有跟你交流过吗？有跟你过 交流？ 不交流， 不交流，不交流。 但是他回去以后，他就跟那个郑阳光就说了，说我发现一小孩、 嗯、 特好。就说的是他， 嗯， 那你想李导推荐的人，那老板赶紧的。 这个确实雪哥一直推荐，加上确实还要感谢， 感谢几位，一个是东哥，还有一个就是胡歌师哥。 哦， 他们两个也当时是跟侯总那边说了我，东哥没跟我拍戏，是看了视频， 看 完视频了解这事儿的时候，回去东哥说我记着这孩子， 嗯， 我都不知道东哥现在自己记不记着了啊，人家反正忙也就顺口那么一说，但是同事是跟我讲了，我是记着这事儿。东哥一看视频说，哎，这孩子我记着是不错。然后后来吃饭的时候，胡哥，这是侯总跟我说的，胡哥师哥跟侯总吃饭的时候还特意问我一嘴，说，哎，当时跟我拍打戏那个小男孩挺不错的，你们后来要往下聊了吗？侯总说已经签我们这儿来了。 哎呀，你别看，真的是人有的时候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的时候，这些前辈师哥能够说一句话，自己真的是永远记在心里的那种感觉。 真的记着，他们估计都忘了， 他们可能做的这件事情，可能觉得 因为他肯定老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就发现新人，提携新人。 哎呦，这真不错。 因为像胡歌圈里，他口碑非常好。 所以当时这个侯总真的去把你叫去。跟你聊的时候，你不意外？你是有没有意外？这次有 没 有 不意外， 没意外， 没意外， 没意外。 我现在我可以替你采访了，你可以接着问。 哎，是吧？那当时你是怎么接到的通知？ 就 是让自己 就接到就去了呀。 让好好先聊。 第一次确实是就是联系到我，就是接一电话，能来一次。 对， 说就是那个当时那剧组，其实当时那剧组的副导演联系的我，因为其实跟公司没有认识人，是剧组认识的人，但剧组的人其实不是公司的人。 哦， 签这么一下呢，我就去了。然后我还跟我老师说了，我老师没当事儿。说本身就放你们出去就是实习的，待了那么几天，给人家造够呛就得了，人找你能有什么正事儿？我老师没往心里去，我就去了。 哦， 结果一去呢，没怎么聊，见了侯总一面。感觉特别特别好。那会儿正午阳光空的呀，两层楼都没什么人。现在五层楼满满当当，挤不动。 对对对，正午阳光真的是特棒。 然后这个就是见了侯总面，然后冷冷清清就出来了。然后第二次，我估计是侯总可能跟我老师取得联系了。我老师就带着我亲自去了一趟。当天合同就签了。第一天我老师没当事儿，因为侯总其实没见过我嘛，就见了我第一次，我估计可能也觉得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然后可能跟我老师一说你什么时候我们可能挺想签你这个学生的，我老师一听这事儿，这个是挺意外的，带我去了。 那个冒昧的问一下，老师就因为老师基本上会把同学就分成各种类型哈，就是你一开始在老师眼里是什么样的？就是是那个第一波啪，你马上就能大红大紫，反正 说了嘛，35以后才能说，这钱都要喝疯去了，对不对？没有。 那时候签你的时候，老师有跟你说过什么吗？就哎呀，我看 中眼了。这个跟你嘱咐一下或者什么样子？ 没有，我老师没有，就是像我刚说的，老师也没说我吃不上饭，我说最好吃的那碗饭在30岁。 可能以老师的经验，会觉得你在35岁以后会更加的，就像我们说 的那 东哥靳东他们，他也是得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以后，他长开了啊，然后呢，生活经历越来越多，他对于他的戏路来说也会越来越好，所以老师可能觉得你是属于靳东那种类型的啊， 不太清楚，反正我老师对于我确实是这个教导太多了，就很感谢遇到我的老师， 对， 就刘天池老师， 对，刘天池老师其实一直看到说他对于你的这个发掘和培养是特别大， 他在我身上操了大心了，我是我们班最不省心的一个。 哦，怎么了？ 其他同学不省心，顶多就睡觉不上课，我是各种状况。 哦， 当时我们老师在跟这些所有的同学教导啊，然后引领啊，然后再怎么着呢，就只唯独到我这，我老师跟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他说吴浩辰，咱们班上所有同学我知道都有毛病，但是为什么我不说他们，因为我抓不着把柄。只有你，我一抓一把，我一回头就看见你了， 好啊！ 啊，所以还是比较真啊。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演员吴浩辰。 喂。 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咱们听一听浩辰的成长之路。 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演艺群英会正在直播，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一会儿见。 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他是2015年伪装者中的日本兵，他是2016年欢乐颂里的应勤，他还是2017年《琅琊榜》里的小侯爷，他就是一年一个台阶的吴昊辰。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走进吴昊辰的成长之路。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欢迎吴昊辰，昊辰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欢迎昊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上半时段我们跟昊辰聊了一下，他的整个这个叫学生生涯啊。那这个毕业以后，应该说是你那时候毕业了吗？被签的时候还没？ 大二。 大二的时候就被签了啊。接拍的被签以后，接拍的第一部剧就是《欢乐颂》了。 欢乐颂。 对，哎，《欢乐颂》你当时看了剧本，就是一开始你就知道你演的是应勤这个角色吗？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据说问你对哪个人物感兴趣，你说是曲筱绡。 这太了解了，你。嗯、是因为当时到了公司，就签完公司之后没几天，就是当时那个公司里面那经纪人姐姐叫我过去，然后聊了聊天，就特别毫无征兆的扔给我三本书，就是《欢乐颂》那三册， 对， 就是现在别人一扔我书，马上我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会儿没这见识 啊， 就是以为人家是送你见面礼啊，他可能知道你爱看书，他手头正好有本书就送你了 啊， 但是我就看呗。因为我也觉得人家送你书，没准人回头跟你交流交流，你要没看这挺不礼貌的。我看书也快，三本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好长，我感觉是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以为我看那三本书要很久很久，他就拖着一直没问我。我说你看完了？我说早看完了。啊，你看那么快？我说早看完了。他说怎么样？你就是喜欢吗？我说喜欢，我喜欢。他说你喜欢哪个角色？我一听角色我就知道他没准是要拍，那会儿也没那么笨了，就是也能猜得出来。我说挺喜欢曲筱绡，挺喜欢曲筱绡，就没说要演啊。他就说你喜欢哪个角色嘛？我挺喜欢曲筱绡的。后来他说男的。我就更确定了，他肯定是要演 。 我说男的嘛，我说这里面这个作者首先这个对于男性，这就是就不说口诛笔伐，基本上也没怎么留情面了。我说不太好。我说那年来公司一趟。 我去了公司一趟。 嗯 嗯， 去了公司一趟也什么都没聊。 嗯嗯， 带我去见了一下《欢乐颂》的副导演。 嗯， 见完之后就走了。 嗯， 就再没聊这事儿。 嗯， 而且我也没上心，那会儿在学校忙着呢。 嗯， 天天上学排练特别忙。 然后给老师添麻烦呢，抓把柄呢还。 对对对，我老师添堵呢。 嗯， 过了很长，又过了很长时间。 嗯， 你想想，就是基本上是。 嗯 拍完伪装者回了签了公司，签完公司没两天把小说给我、 嗯、 差不多到一半的时候看完、 嗯、 然后我就回来接着排练汇报，马上快放假的时候他们开始准备、 嗯、 马上准备拍摄暑假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轴。 嗯， 所以中间他就问我说，那当时是好像还不是直接问的我， 嗯， 还不是直接问的我，就是去了公司那一趟的时候、 嗯、 就去了公司那一趟的时候他说、嗯、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我说我当时没表态， 嗯， 当时没表态， 嗯， 自己也觉着这怎么这你就觉着张不开嘴，这好像你来挑似的， 嗯、 这挺难为情的、 嗯， 我就一直没说， 嗯， 而且说实话也没太有喜欢的、 嗯， 说实话，然后后来马上快暑假了， 嗯， 那会儿汇报都已经结束，考文化课呢，接了条消息， 嗯， 就说角色一定应勤，好好准备， 嗯、 那会儿没剧本呢还。还没剧本呢、 哦嗯、 但是我看就是消息已经得到了嘛，说、 嗯、 就是拍一二三季，然后按小说来。 嗯， 那我就看我第一季，我就准备我小说里面所有的情节嘛，我开始、 嗯、 不能看小说不能看小说嘛。 嗯， 但后来确实第一季的就小说体量也大，压缩很多，应勤的戏份就剩了很少了。 嗯， 所以我一直在准备啊，等等等也不拍我，等等等也不拍我，等等等也不拍我。感觉快杀青了，浩辰你来吧，到那儿拍了两天拍完了。 嗯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给人留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话题特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角色的话题点。 但你知道第一季没话题 啊， 嗯嗯、 第一季其实没话题的。 嗯， 但是其实我感觉第一季就是他那个角色在往好方向走。 嗯， 是那个是我意想不到的， 嗯、 因为戏份太少了。 对， 七场一部八场， 嗯， 七八场戏。 对，等到第二季的时候，就整个的这个话题点就一下子就给就 爆 上来 了。 哎，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就是说我演这样一个人物，这好家伙，我现在有很多观众可是很不理智啊，经常会上微博底下就骂人啊，或者干嘛的。对， 我感觉现在的人理智了，不砸你鸡蛋了。以前不还有砸你玻璃，就是划你车门什么的，不还有这？现在没有这。 哎，真有。哎，我采访那个就香港那个演员，就常年演坏人，那个叫什么？很帅气，到嘴边说不出来。 什么风好像是？ 就是他说我走在大街上，那是八九十年代啊，说走街上真有人砸你 啊。 就比如刚看完这电视剧，真的砸鸡蛋、砸西红柿。 跟当年的容嬷嬷去买菜，人家不卖给他。 我跟你说，他说你难以想象，他说那时候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很绝望。对呀，你上街就被人打 啊。 他不是追星，他不会，他说没有人追我，就是看着我就要打我。 那确实挺绝望。 啊，对， 没有。其实拍完《欢乐颂》，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嗯， 就说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说你演了一个挺讨厌 的一 个角色，然后你会不会担心有人这就是攻击你啊，或者怎么样？首先当时没有太多攻击我的， 嗯， 就是跑到我这儿来， 嗯， 好像没太有， 没太有骂的，对，骂骂的， 没太有。然后呢，说实话，我自己更加关注的也是，尤其是《欢乐颂二》， 嗯， 我更加关注的也是大家看完这个剧之后。 嗯， 大家对于这个事儿， 嗯， 对于这场戏， 嗯， 大家的反应， 嗯， 就情绪的东西你不用去管了吧，他是就要发泄他的情绪， 嗯， 你给人提供一出口就得了呗，你不用较真儿， 嗯 哎，我觉得这个应勤这角色就像我一上来说的一样，他跟他差太多太多了， 嗯，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把应勤给演活了，就是那个有怂的劲儿，然后有渣的劲儿，然后 躲在门口偷看人家的 劲儿，对，就是你怎么找这个人物，因为他跟你真的太不一样，虽然我今天第一次见你啊， 所以其实也就是借着这个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他也说过说作为演员要不断的去拓宽 对 于生活的感觉，你是一般用什么方法来 对怎么找这个人，因为他跟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像。 嗯，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嗯， 大家往往愿意听到一些可具象的方法， 嗯， 不具象 啊，你没事，你 就 说说你的感想， 还是停留在脑子里， 嗯， 就演戏这事儿，在我看来，我真的因为当时也有记者访问，我确实也做了那些事儿，比如说去中关村啊， 嗯， 我蹲了两天坑，其实什么都没蹲着，说实话， 啊， 来来往看人，每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吧，这是一个演员的习惯，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看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就这是素材，觉得这个挺好。 嗯， 一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嗯， 但是这事又必须得做。 对， 这是做，起码你自己心里踏实点。 对对对， 甭管它真有用没用，也许某一个节点、某一部戏，我坚持这样做，也许真的就有用了，也未尝可知。 或者说，它对你的刺激并不是很具体的， 这根本就无限趋近于零。 对，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你脑子里。 嗯 嗯， 你去通过，就是其实演员必须依靠于文学，文学给你提供的这个东西，想象空间非常大，你对于这个整个给你提供的一个构架的认知是完整的之后，你再去好好的利用文字之间，给你留的想象的那一块，其实我演的应勤跟编剧老师脑子里的应勤跟导演演那个脑子里的应勤都不一样， 就是你演出来其实跟他们想象当中不一样是吗？ 是不是我演出就是哪个角色都不会一样了，所有演员演出来的不可能一样。 所以你是平时都很喜欢看书啊？我还听说了，就是他其实本来以前有人问他爱好是什么，他说读书，结果有人笑了，然后他觉得啊，难道说读书是不是会被人取笑的吗？是有这事儿吗？ 现在反正我挺怵说这事儿，我挺怵嘛，就觉得有点难以启齿 啊， 真的就是就那个有点阴影。也是大二的时候，就是几个莫名其妙的副导演 啊， 其实还是挺大的组的，挺大组的副导演，因为其实小组很难进中戏校园的，就全是一定是那种大组进了校园里面，老师还会给教室给时间让他们一个一个去看学生，那种特长我确实是个挺无聊的人，我就没什么喜欢的事儿，我可能就是在家待着玩玩自己这些事儿，然后我其他同学啊，我爱好健身，我爱好篮球，或者说我爱好滑雪，我爱好跳伞，就很有意思，很有点，我想半天我想不起来我爱好什么，没有爱好什么，我就凑合这么过来了，我说那我平常最多的，我说我看看书吧，齐刷刷镜头后面三个人全笑了，齐齐的 啊， 就是特别不，你是个孩子嘛，人也不拿你当回事儿，但是说实话其实挺没素质的，挺没素质，就是那种赤裸裸的嘲笑，就是因为你知道嘛，你就首先他对表演系一定是有偏见的，他一定是对表演系有偏见，然后其次对于一个年轻的一个小男孩儿，是他有他非常猥琐的猜测，就是你一定是在给你自己脸上贴金的， 对对对，觉得你 一点 想说好听的， 你就说看书这事多多体面，后来我就很少说。 被人给伤了，但是那个 的确是 我差点 就这个社会上的确有这样的偏见和。 但是浩辰是你是真的是喜欢看书的， 谈不到喜欢吧，确实是就是一直在看。但你说我看书真的跟人家那些，都别说什么跟哪位先生比了，就是跟我们同年龄段的，真的是说很多爱看书的、爱学习的比，我知道我这就是。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纠结说我们读了多少书，而是说你有一个阅读习惯就很好。 对，这话好。 因为其实说你说你读书真的不能很功利，说我读这本书我就一定记住多少，我就是一个我基本上比如说我看完这本书我也看很快，然后你跟我说这里面主角叫什么名字，哎呦想不清了，然后你都就大概都什么内容大概能说点，但是我认为我从头到尾我读了，我相信他会在某一时刻给我对我有影响。 三毛的那句话嘛，会化作你的血与肉。 就是我不用说，我非得把什么什么什么司机给读下背下来， 甚至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对于这个人物产生的想象，对你来说， 对，所以就这个过程。哎，今天我看一句话说好的人生是什么？是没有。好的人生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吧？然后说呢是没有目的而是过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享受这过程。你说最后说我读了多少本书，我不愿意跟你说我读了多少书，对吧？ 对， 我就享受这个这读书这过程就行 了。所以浩辰，你除了读书以外，你平时就还玩些什么？我听说你玩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最近刚开始打，但是不喜欢。其实 对，我听说你学王者荣耀是想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大家对他都这么痴迷。 哎，你这都听谁说的？ 哎呀，我这个有内部情报。 你这都 太全面了。 就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太全面了。 我跟你说，这到处都有眼线，是吧？你怎么样？你玩了以后， 是因为我现在身边的这些同事吧，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然后他们无数次的怂恿我 啊， 蛊惑我 啊， 动摇我， 想让你一块 儿，你玩玩游戏吧。 啊啊。 就下这么游戏尝试性的 啊，然后你玩了以后，你对这个游戏感觉是什么？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对这个兴趣不大， 是会上瘾吗？ 没兴趣， 没兴趣。 哎，你玩吗？ 我不玩这个，但是我玩它的前身。哦， 哎，反正我前一段时间差一点也玩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跟大家有点对不上话了。 是因为现在你比如周围的人可能都在玩，你要是跟他们想一块儿一起互动一下。 但我觉得我可能跟浩振一样，如果我玩，我只是说我先了解一下它怎么回事，然后大家说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能听明白。 就也有那一段时间，就你刚刚玩的时候，也会突然间觉得挺好玩，玩两天，但是就超过两天。 看来你不是一个属于那种易上瘾体质，就是干嘛的玩个游戏上瘾啊，就忘不了，就玩。工作的 对于物件来讲确实是 啊 不上瘾。 哎，那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啊，你平时看书啊或者干嘛的，那你一般接到一个戏以后你一般做什么样怎么做准备啊，就是接到一个戏以后你的习惯是什么，跟我们说一下。 看剧本啊。 就看剧本。 就是看。我习惯就是可能这跟我就是戏剧出身有关嘛，话剧出身有关嘛，就看剧本不愿意断，不管多长的剧本都想尽量的 一气儿好啊， 尽量的看完，因为你只有在那儿看的时候，你的心境，你对于他气质上的感受是连贯的，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讲说，你这剧本你看一场戏，你能说出去上厕所回来再接着看吗？对吧，你看一场戏三个小时肯定坐着不动看，那你看剧本你怎么就能说吃爆米花，然后这喝着这个碳酸饮料，然后这边玩着手机游戏边看剧本怎么行呢？其实当时我老师讲这个是为了养成我们对戏剧的一种敬畏，但久而久之它成为了一种我的习惯，那所以之后接很多本子的时候就几乎都是一口气看完，一口气看完，然后不断的再去，怎么说呢？不愿意用挖掘这个词儿了嘛，因为我特别俗，就是去寻找吧，去寻找它真的能跟你有契合，或者说能给你一些思路、灵感的一些方面。其实这些东西，我个人感觉在我的创作上大半部分就已经完成了。我觉得这东西更重要。就是其实大家会因为我比如说咱现在是一个就纯娱乐的，咱们一聊天的话可能我就会告诉你说，比如说我去学一些骑马呀，我学一些写字啊，我学什么，但其实那个你知道就是它有迹可循的，这是最简单的。 对对对， 就像是说这东西要能用钱买的话它就没那么值钱一样， 嗯， 是这道理吧。那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具象说我今天干一这事就你付出点时间它就干成了，这事不难。真正跟角色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是你要把你撕开，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另一个灵魂进来。哎，咱是这样气质的节目吗？ 哎，对对 对 对， 是。你看我们这样就应该是，因为穿的不是不够正式。 没有，因为我的同事总在指点我说，我经常会在一些不合适的场合说一些不合适的话， 非常合适，非常的好。 哎，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真正好的演员，你比如说他很难讲说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做，只不过那些方式只是一个辅助他的一个方式。 就是他不叫方式，就像那天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你怎么评价演技？我在台上愣了半天，好窘迫，我终于梳理出来了，我说首先要把演技跟表演分开。我觉得在年轻演员的这个阶段里，我觉得是可以探讨演技的。我说但是演技又直接与经验相关。表演本身与经验无关。我们看那么多大影帝大影后的，没什么表演经验。浑然天成，就是无可复制，绝对经典。但是演技不是。演技可以磨练。他直接与经验有关。 对对，也有 方法。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讲过，你拍完五个亿的戏你就会演戏了。他讲五个亿戏不是钱，他是讲什么呢，是你算每一部戏的投资，你基本上五个亿基本上就是几部完整戏趟过去了。你想这些东西就是你都明白， 对对， 都了解了，这技法你学会了。事实上我也是到琅琊榜二之后我感觉我的技法学会了一些。但是表演我感觉不可说。不可以。 哎，我觉得，哇，这从一个九几年的演员 对 你说呀，我觉得 我觉得刚 我又有点恍惚。 对，刚才那个，我觉得那个人问的那一个问题，他在短短的几分钟之间想了一个研究， 也没几分钟，几分钟的我昏台上了，就是短暂的 一个时间。 我觉得，哎， 开了个研究生论题， 真的挺有哲学意义的。 对对对，其实看一看出他平时的读书和思考有关系啊。刚才提到了《琅琊榜二》吧，那咱就聊一聊这个正在热播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啊。 对， 你看过《琅琊榜一》吧？当时。 看过好多遍呢。 然后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有想过自己哟会成为里边的角色啊。 嘿，我当时想列战英来着，这还是真的。 哦， 我知道我这个主角肯定没咱事儿。但是我一看我说这个。 列战英不错，人家跟新官身边站着啊。这个一将军，年少将军有情有义。 嗯， 好，我说这要是能给我来这角色就棒了。结果邦当来萧炎奇，哎呀，美死了。 这太好了，因为他，但我觉得他这个小侯爷这角色其实跟你有一点点。就是那种不能叫玩世不恭啊，就是这种很放松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还是蛮像的？不像吗？ 萧炎奇紧张死了， 嗯， 他一直活，他的一生活在紧张当中， 嗯， 所以他是那是他的内心。 他前半段还能单纯一些啊， 我个人还是比袁启幸福太多了，我俩不可同日而语。 嗯， 袁启太惨了，太惨了。 哎，其实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剧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你的一些感受啊，就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你哪对哪一处戏你印象特别深刻啊？ 太多了，太多了。 举几个例子啊？ 嗯， 印象最深刻的哪个戏？哪一场？ 其实你想。袁启从刚开始吧， 多少场戏？多少场戏？你拍了 四百多场吗？ 哦， 四百多场不算扉页的， 哦， 加的四百多场， 哦，真的是个大男主的戏，四百多场戏，嗯。 然后这个，你像他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从头捋几场戏吧，是捋到哪算哪， 嗯。 刚开始几场戏，你像他跟母亲，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戏是他跟母亲就是非常生活非常日常的吃了一餐饭， 嗯嗯嗯， 他母亲就一直给他布菜。 嗯， 一直给他布菜，袁启就懵了。 嗯， 就是怎么了？这个是娘您疼我，但是这今天有点不太对。 嗯， 他母亲其实已经，他太夫人其实已经知道自己身上背负什么事儿， 嗯， 现在已经有预感，可能就要有 问题了，有危险。 嗯， 但袁启不知道。 嗯， 所以袁启这会儿根本不知道母亲干嘛，他自己琢磨自己的事儿呢。 嗯， 他刚从大同回来，他母亲就本人很责怪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你就是就以身犯险。 嗯， 袁启还说：“母亲，我听话。” 嗯， 袁启非常孝顺，我听话以后不去了。 嗯， 但是他这孩子有抱负，有理想，也有能力。 嗯， 他不甘寂寞。 嗯， 所以他就战战兢兢的跟母亲看母亲今天，他以为他母亲今天心情好呢。 嗯， 其实没成想，他母亲今天是心情极糟，他感觉在跟自己儿子告别。 嗯， 但是袁启以为这今天母亲心情好。 嗯， 趁赶紧说我想。求陛下那儿讨个什么差事，出去历练一下。 嗯， 又担心母亲在家没有人照料之类的。 嗯， 母亲来了一句说：“你就那意思，你能讨什么差事？有什么好差事能给你呀？”袁启来了一句说：“我知道咱们莱阳侯府不受先帝待见。” 嗯， 后来又说怎么着不能跟长林府的那二位公子比啊？然后他说：“我知怎么。”他说：“谁说的？”他说：“孩儿没有福分。” 嗯， 从小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一下急了，我儿子是有福分的，我儿子一定是有福分的。 嗯， 就是这样，其实是有点鸡同鸭讲的这样一场戏。 嗯， 我跟刘琳老师就是扮演我母亲的演员，我们俩哭得跟鬼一样。 嗯， 哦， 袁启当时当刻不知道母亲怎么了。 嗯， 母亲也不知道袁启以后会怎么样。 嗯， 但是我俩知道啊。 哦， 我们两个演员看完剧本了呀。 哦， 我们两个说着说着抱头痛哭。 啊， 这场戏之后，他母亲死了。 嗯嗯嗯， 一个人。 嗯， 母亲也知道这孩子现在那么乖巧，在他面前。 嗯 啊， 他对于母亲的眼神儿。 嗯， 哦， 在知道他儿子以后会什么样。 嗯，就所以 不行， 就是这两位演员都是把身体扒开了，然后 让另 外 一 个灵 魂 已经 进 来了。 刘琳老师真的是太好的演员了。 嗯 啊， 母亲死那一场戏，我们拍了一个下午。 嗯嗯， 拍了一下午，本身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按一个整场戏来拍的。 嗯， 但是可能现在剪辑的时候，导演可能从全剧的角度考虑，因为长林府那边也要交代， 对对， 皇宫那边也要交代， 对对， 莱阳府这边就点到为止了。就是邦当一开门，母亲死了，嚎一嗓子。 嗯， 镜头切了。 嗯， 但是当时是一整场戏。 嗯 嗯， 我在底下哭。 嗯， 刘琳老师在上面哭。副导演急坏了，老师您别哭，你现在是死人。但是他一进门那天就是所有的东西环境全都不好了，让我进去看，我说我甭看。 嗯， 人家也很担心，说你赶紧看，一会儿你不知道怎么走啊，这机位什么，我说千万别让我看。 哦， 我说那里面的环境我太熟悉了，在这拍这么长时间戏了，你们布的心景我就当第一次看见。 嗯， 我就没去，只有三人一开始邦当一脚踹开门看母亲在那儿，我忍半天，还有台词呢。 嗯， 就那一场戏是有台词的，但那一瞬间我就是。你说不出话了，没有话了，我就是一嗓子就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一嗓子之后，刘琳老师在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那眼泪就在往下掉，他 儿子在外面喊他呢、哦、 是怪不得没给近景，就给他近景全部是那个那个字条， 因为他已经死了， 对 对吧， 不敢给， 对对， 因为他在那哭着呢。 哦 天哪，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对对，哎呦，今天我觉得 没聊透， 没聊透，改天得让那个谁浩辰再来一趟。 我觉得是广告要来了。 对对， 我们特别特别感谢吴浩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他的演出、嗯、我今天是被他圈粉了， 我也是 是不是、哦 哦、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 对，然后大家关注新琅琊榜，然后关注他马上还有部电影叫迷踪。 迷踪， 对， 18年什么时候？ 18年目前还没定， 没定 的，18年应该会跟大家、哦、 那就是电影之前再来好不好？ 好、 啊 哦、 好好好好，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这位啊，我觉得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抱负的青年演员。 对 对, 对， 我有点恍惚，他是90年的 吗？算了，这事就别问了，问了伤你啊。好，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哎，我是朱红， 哎，谢谢大家，也谢谢浩辰， 谢 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天见。 他是2015年《伪装者》中的日本兵，他是2016年《欢乐颂》里的应勤，他还是2017年《琅琊榜》里的小侯爷，他就是。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